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五集，半道遇劫。对于遇到不幸的人，是应该施以力所能及的帮助的。 大叔，我母亲得重病住院了，我现在得马上赶回去。 哎呀，这么严重啊，那赶紧吧，快，我帮你收拾收拾。 说这话的人正是洛荣尔甲，他很快就忘记了半夜被人叫醒的不快，帮着安曼结清了房费，拎着行李装车，最后帮着他把浑身酒气的秦放托扶进车里。安曼开车离开的时候，洛荣尔甲站在路边一直向车子挥手，心里感慨着，哎呦，这姑娘可真是太能干了，连车子都会开。转而他又想到，接下来要走近一个小时的盘山悬崖路，又有些为他担心起来。但愿佛祖保佑，一路平安吧。洛荣尔甲站了好一会儿，才喝着气小跑回到了屋子里。而几乎就在他关上门的同时，一辆黑色的轿车从旅馆的前头的街道上呼啸而过，橘黄色的车灯遥遥指着的正是安曼离开的方向。安曼脑子再乱，也知道开夜路有多危险，尤其是盘山道，当地人称99道盘，鬼走也难，一道盘抖过一道，整个呈螺旋锥样绕十几座山上去，最顶上那道说是万丈悬崖一点都不过分。上到第30来道时，安曼把所有的车窗全都打开，寒风在车里嗖嗖地刮着，冻得人困意全无，山壁上斜出的树抖一看都像是隐在暗处不怀好意的人。已经是12月下旬了，月相开始由满转半，疏淡地挂在半天，像是睁开的冷冷的眼睛，不管拐几个弯，行多少路，抬头一看，他的视线还是在你的身上，叫人无所遁形。这别样的仿佛置身于世界尽头的宁静，终于让安曼的脑子从混沌里一点点地抽离出来。车轮胶皮摩擦着山道，安曼开始仔细地回忆这个晚上的一切。喝下融有安福灵的柠檬水之后，秦放慢慢地合上了眼睛，犹豫了再犹豫，自己伸手去敲188号的房门。赵江龙拿着卷起的杂志一下下抽他的头脸，说， 解释解释，给解释解释，错哪儿了？错哪儿了？ 被赵江龙打得全无还手之力，他蜷缩着护住头脸，任由他拳打脚踢，肋骨挨了两脚，现在都还在疼，隐隐的疼。陡然间，安曼的浑身一颤，重重地踩下了刹车，车子惯性往前冲了好几米，车轮和地面发出了难听的摩擦声。前方再有几米就是悬崖了，黑嘘嘘的山石外头就是大片的无边无际的稀薄空气。而就在此刻，安曼也终于想起来了，自始至终他根本就没有碰过刀子。他记得自己在被赵江龙往死里打的时候，他试过用牙咬，用指甲去抓，穷极的时候甚至想把茶几抡起来砸向赵江龙，但是真的没有刀子，真的没有。那时他简直吓傻了，屋里只有他和赵江龙两个人，赵江龙中了刀又是那样的表情，他就以为是自己混乱间失了手，方寸大乱之下居然半夜开了车逃跑。可是自己能跑到哪儿去呢？这是跑得了的事儿吗？再说了，这一跑畏罪潜逃，不是更把罪给坐实了吗？安曼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不行，自己必须得回去。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准备掉头， 而就在这时，后视镜里忽然灯光大亮，安曼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听得轰的一声巨响，撞击力破的车子往前进了四五米，车头刹那间走空，安曼以为下一刻就要坠崖，吓得尖叫不止。车门猛地被拽开，一个高大的男人粗暴地拽着安曼的头发，将她整个人都拖到地上。安曼的头皮火辣辣的疼，挣扎着想要站起来时，那人却一脚踩住了她的后脑勺，把她的脸重重地踩进了泥土里，怒吼了一句： 臭婊子，货呢？ 秦放觉得特别的冷，像是床头有人放了好几台的风扇，开足了马力对着他猛吹，被子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，总也摸不着，风扇的声音咯噔咯噔的，在这声音的背后，似乎很远的地方有安曼的惨叫声。秦放一个机灵，眼睛陡然睁开，身处的环境让他完全懵了，脑子里一阵阵针刺一样的疼，他挣扎着从后座上坐起身来，几乎是下意识地偏头朝一边的窗户看去，而就在不远处，安曼蜷缩着身子在地上痉挛着，有个男人脚踩在他身上，手撑着膝盖，另一个戴鸭舌帽的狠狠地踢着他的肚子，大声地吼着： 说不说，说不说，你说不说，妈的，让你不说，贱人，让你不说，混蛋。 秦放下意识觉得这是梦，但即便是在梦里，也容不得别人这么欺负安曼。他叫着安曼的名字，撑着椅座想要去开车门，可是刚有动作，车身突然嘎啦地响了一下，接着以一种异样的幅度慢慢地倾斜。秦放的后背一凉，僵了有一两秒之后，他抬头看向了另一侧的前方，那里不是实地，是深蓝色大海一样的空气，无边无际的尽头处甚至漂浮着低一些的星星，车头开始明显的下倾，幸运的是车身又以一种颤巍巍的态势保持了平衡，而那边的人显然也注意到了这头的动静，手撑膝盖的那个人冷笑了两声，拔腿就往这边走，才刚走了两步，腿上突然一紧，低头一看，安曼死死地抱住了他的腿，虚弱地说了句： 你别，跟他没关系的，真没关系。 那人居然笑了，插科打诨似的看着对面的鸭舌帽道： 哟，你看看这舍生忘死的，当演戏了都啊！ 老搭档了，处理这种事情不是一次两次了。鸭舌帽也笑了笑，大踏步走到了车子前头，一抬腿，脚就蹬在了车后大杠上，一副下一秒就要开踹的架势。而先前那人低头看着安曼，声音挺平静的： 那屋子我们一直盯着，除了你就没别人进出，再给你个机会，货呢？ 货？什么货？赵江龙岛的那货吗？ 安曼哆嗦得厉害，死死地盯住鸭舌帽踩在车后杠上的那只脚，他如果不说，秦放肯定会死的，大不了自己先承认下来，能拖一分是一分，说不定就是这分分秒会有转机呢。安曼颤抖着说了句： 我没退房，东西我放在旅馆柜子里。 安曼的嘴唇早就被打裂了，已经被风吹干，说话的时候一丝一丝牵扯的疼，那人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向着鸭舌帽扬了扬下巴。鸭舌帽会意，近乎玩味地清了清嗓子道： 哎呀， 你说或者不说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 啊，金凤！ 再然后，鸭舌帽用力一蹬。在安曼撕心裂肺的惨呼声中，车子轰然倾覆，车尾带起土道上的灰尘，紧接着传来巨大的磕碰声，应该是车子往下坠落时磕到了嶙峋一处的坚石，再然后就没有声音了。两个人从地上拖起了瘫软的安曼上车，关上车门时，忽然觉得整座山都好像是震了一下。这一下之后才是真正的安静。鸭舌帽咂了咂嘴，说了句： 哼，这悬崖还挺深的呀，啊？ 另一个也深有感触。 所以说呀，在这种地方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，救都没法救呀，你看。 事实上，车子坠下悬崖的时候，秦放都还没完全分辨清楚这到底是不是梦。一方面是药物的影响，而另一方面事情实在是发生的太快了。他依稀记得自己明明是在睡觉啊。几年前，秦放和朋友单志刚去影院看喜剧电影，有一段男主角出城剿匪，师爷拿着大喇叭喊话，阐述剿匪的必要性，声泪俱下。 都死方马匪，任何时候都要剿，不剿不行啊！你们想想，你带的老婆出老城，吃的火杆还唱的歌，突然就被马匪劫了。 当时秦放笑得前仰后合的，拍着单志刚的肩膀说： 哎，看看人生无常啊。 这事儿怎么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呢？临睡之前，他看了场综艺节目，喝了一杯柠檬水，怎么一睁眼就穿戴好了，躺在荒郊野岭的一辆车里，而且下一秒就坠崖了呢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